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MyRadio 的 Patron 現在上了線了，成為 MyRadio Patron 的訂戶可以享有以下的優惠。第一種是銀級訂戶，即是每個月給$10，那你就可以優先獲得普羅政治學院新產品的更新通知，以及優先購買普羅政治學院的新產品，包括書，包括這個其他的產品，例如衛衣、T恤、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看到 MyRadio YouTube 頻道的最新影片，以及《癲狗日報》的新聞和採訪專訪的影片。第二種就是金級訂戶或者是會員，每個月月供$30，除了可以享有銀級訂戶的優惠之外，所有普羅政治學院的產品都可以得到7折的優惠，以及可以優先參加不定期由普羅政治學院在香港舉辦的活動。第三種就是鑽石級的訂戶，每個月給$100的，就是支持我們$100的，就同樣可以享有所有這個銀級或者金級訂戶的優惠，還可以每年收到不少於一本由鬱敏編著和親筆簽名的新書，就包含本地和海外的郵費，直接寄到閣下的府上。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好，回來第二節， 咁我哋咧就繼續講下 頭先嗰張 PowerPoint 嘅風水係啦。嗱，古代嚟講咧個風水咧，其實都係有啲準則嘅。咁我哋咧就幅圖嗰度咧叫滕王閣。咁若果有啲中學生咧，或者以前讀中學嘅人，就會讀一篇叫《滕王閣序》。咁以前喺嘅起樓嘅時候咧，係先度咗風水，然之後睇下點樣係設計去起。咁其實我其實都有啲對中國的建築的技術呢，其實都幾非常之陰善的。點解呢？佢竟然可以起到好高，洋樓又係，即係可以用，即 係喺以前嘅 年代，水泥建築也好，或者呢一個用木去建築好。嗱，你見到我哋中國嘅唐代嘅建築咧，你見到日本咧好多寺廟嘅建築，其實就係中國嘅唐代嘅建築， 好靚啊！ 係傳過去嘅。咁依家香港有嘅，香港就係智廉政院啦。智廉政院咧係全部都係用木嚟起嘅，所以你見到用木起出嚟嘅個質感咧，同埋嗰個氣勢啊，嚇，即係不下於我哋用呢啲水泥啊、石屎。但係咧，以往嘅建築嚟講咧，真係中國我發覺嚟講咧，真係你諗極都諗唔掂，點解會咁犀利嘅？唔係講少嚇，即係萬里長城咧，萬里長城就唔係話好高啊，咁啊，但係即係工程好大啫。咁你見到呢、這、一個滕王閣，咁你見到哇，起咗成四五層上去嘅喎，佢點樣起嘅咧嚇？咁你真係呢樣嘢都要重睇下。咁好啦，我哋講翻嚟講咧，古代嘅風水裏邊咧，其實嚟講咧就有分宅體。咁啊，其實咩叫宅體咧？宅體宅嚟講，即係講住宅啦。咁啊，其實係講個住宅嘅身體。咁啊，住宅嘅身體咧就好似一個用一個人去聯想就得噶啦。就好似嚟講咧，就要檢查一下。咁究竟呢一個宅嚟講嘅身體究竟係點咧？咁啊，首先嚟講就要講個建築嘅材料啦。咁係咪好扎實咧？個地基係咪好穩固咧？係咪四平八穩咧？咁究竟係起喺河邊咧，定係起喺山邊咧？咁好似現代嚟講咧，有啲地方咧就係起就喺啲填海嘅地方嘅。咁啊，起喺啲填海嘅地方咧，原來咧係會若干時間咧會有少少下沉嘅。咁所以嚟講咧，以前有啲風水嘅一啲師傅就講啦，佢話其實咧，若果你叫人買樓咧，就唔好買填海樓。 即係好似啲人成日話將軍澳， 係啊，唔好買填海樓咁樣嘅。咁其實依家嘅建築，現代嘅建築技術嚟講咧，可能喺呢一方面嘅考慮已經係好周到啊，未必話想象中咁差嘅，即係可以咁樣講。好啦，講完呢個宅體咧，咁我哋又要講宅體，亦都包括呢、這個。人穿件衣服一樣， 有宅外外表啦，譬如話建築設計啦，咁有宅內啦，裏邊嚟講係講呢一個我哋叫做室內設計啦， 間隔。 間隔咁宅外邊嚟講咧，我哋一般就叫做聯頭，咁我哋譬如孤聯咧，咁其實個聯係下邊個就係個山字，因為以前嚟講咧，風水一定係背山面海係最靚，個明堂係水， 因為山管人丁，水管財。咁其實就有一樣嘢講到呢度咧，可以講嗱，點解我哋中國人口同埋印度人口點解咁多呢，其實就是跟個山有關，因為呢兩個國家咧就係喺喜馬拉雅山 側邊， 係啦，就喺正呢個地理環境度啦。咁所以咧，呢兩個國家嘅人口就特別豐盛咁解啦嚇。 係啦，咁啊，其次嚟講咧，咁我哋要睇呢個宅嘅所屬八卦嘅陰陽。咁啊，配合咗呢個河圖之數啊，咁啊，河圖之數我哋就唔講啦。咁比較上嚟講咧，就依因為依家嚟講咧，就有時要講流塵噶嘛。嗱，有啲流塵會直情係有金木水火土之分嘅，即係用數字去計嘅。咁你譬如好似嚟講咧，就係話五行屬木，即係有啲塵啊，有啲叫五行屬木。咁啊，有啲嚟講咧就係屬於陽木，咁啊咁所以嚟講咧，就會用數字去代替嘅，譬如啊，1368動咁樣啊，咁啊屬於陽咁樣啊，3689910嗰啲係屬於陰嘅數字咁樣嚟去睇嘅，譬如一個屋苑咁樣啊，咁啊譬如話一路嚟講咧，屬於北方水咧，38就東方木咁樣，咁啊佢代表咗嗰個動數係屬於係五行係點樣嘅，咁呢個咧都係屬於一個宅體嘅一個範圍裏邊嚟講嘅，咁我另外嚟講咧，我哋講宅體啦，咁啊睇咗啦，咁啊要講宅相，宅相即係好似人嘅相咁啊，咁啊人有面相，宅有宅相，咁啊人有五官啦，咁樣係嘛？咁啊有時嚟講咧，有啲人啊生得靚啲啦，有啲人啊可能咧就五官好端正啦，咁啊有啲人咧就可能咧就個面相咧有少少怪怪地啊，咁啊唔同嘅咁樣。咁啊，宅相嚟講咧，就點解會有宅相？其實好明顯，我哋頭先所講啦，智廉政院個宅相就係唐代嘅建築嘅宅相。咁大家可能好理解啦，即係一講哦，原來呢個就係屬於一種宅相。咁你譬如好似依家你見到嘅一般嘅豪宅係點嘅咧？玻璃外牆啊，跟住然之後咧， 嗱啲三層高嗰啲啦，一棟 啦。係啦，咁啊有一個露台啊咁樣啊，咁啊一個宅相。咁香港咧有一棟樓咧就歪歪地嘅，記唔記得？好貴嗰個，賣到10萬蚊一尺嗰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宅相。咁但係咧有啲嚟講咧就起到咧比較稀奇古怪嘅。 即係其實又可以演睇翻諗翻以前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起嘅公屋或者居屋。甚至乎私家樓都好，其實都是演變緊一個宅相，佢個外形都是有唔同 嘅。成個外形咧，你大概一睇個外形咧， 就知佢新定舊。 係啦，你大概知道佢咩年代所起。嗱，咁呢個咩年代所起咧，我哋叫宅運啊，我哋叫宅運啊。咁啊，譬如好似有啲叫七運樓啦，咁啊，我哋都講過啦。 六運樓啦， 有六運樓啦，或者近前啦，咁可能喺五運樓已經拆好多啦。 譬如係啦，好似觀塘、月華街嗰啲，咪七運樓啊、六運樓啊嗰啲，咪喺曬嗰邊咯，嗰邊都好舊。 所以係啦，冇錯。所以有啲好，所以有啲人咧，依家走去揾樓嘅時候咧，可能揾到啲六運樓啊、七運樓啊都會有嘅，係嘛？咁可能咧五運樓啊，或者四運樓可能好少已經都冇，可能都即係都拆咗好多，甚至乎已經去咗呢個古物古蹟辦事處嗰度噶啦，已經係列為呢、這、一個即係有啲歷史嘅一啲保護嘅一啲文建築物都唔定嘅。咁呢個咧就屬於叫做宅運啦。宅運嚟講咧，係最主要係乜嘢呢？因為每一個宅運咧，嗰20年咧，即係我哋講緊，我哋講20年啦， 三元九運，廿年一個運 咁樣。咁廿年之後嚟講咧，個飛星嚟講咧會轉嘅喎。轉一轉嚟講咧，嗰個座向嘅飛星就唔同咗嘅咯。 即係好似而家成日啲人都講，喂，嚟緊九運喎，2024年就入九運咯喎。咁個即係個地運就轉咗咯。 地運又轉， 即係地運轉，即係方向嘅轉。 方飛星又係 啦，即係好似初入八運嗰陣，成日都好多都公開講，咪入八運。八運個 個旺區就變咗喺西邊咯喎，係嘛？咁如果譬如你西南見水，咁你咪容易，即係個財運咪水為財嘛，咁個錢咪容易揾得到咯，係嘛？即係呢樣嘢就係喺個地運方面咧，配合翻個數字，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九運樓嚟講咧，喂，如果你坐南向北。咁你咪喂向北見水，咁你咪容易揾錢咯。其實即係呢一樣嘢嚟啫。 咁咧就呢個咧就係講一個叫做宅運啦。咁啊宅運嚟講咧，就好多時候嚟講咧，就要話若果依家嘅風水先生咧，咁一般啊，咁去到可能咧睇一啲七運樓咧，就會先起個七運樓嘅九宮飛星盤先睇咗先。咁究竟喺七運嘅時候，咁呢間屋係發生啲咩事啊？點樣住法啊？咁樣，然之後去到八運樓，咁有啲舊樓咧，有啲人買啲舊樓入去住嘅時候嚟講，咦咁啊師傅咁樣，咁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咁其實最簡單，師傅教落換天心，係嘛？咁啊換天咩叫換天心咧？咁啊有一啲咧工程大啲，咁咪將個天花做過佢咯。咁啊有啲嚟講簡單啲，就換咗嗰六盞燈佢啦。咁啊要做啲咁樣，咁啊。通常嚟講，即係我哋建議一啲入住一啲舊樓嘅地方，尤其是有啲某啲地方可能咧陰氣比較重啲啊，或者陰磁比較重啲嘅地方嚟講咧，就先揾師傅去清咗宅先咯。清咗宅之後嚟講咧，就即係然之後先住好啲。咁啊，通常嚟講咧，即係話有啲程序嘅。咁譬如好似有啲最近有個即係我識得有啲裝修嘅師傅啦，咁佢哋接咗間啲豪宅嚟。裝修就問我咁，我就話叫佢哋啲啲工作人員，即係嗰啲裝修嗰啲師傅咧，就梗係要拜下四角嘛，拜下中土先啦，起碼係咪？咁啊，希望佢哋喺度做裝修嘅時候咧，就即係叫做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咁樣， 同埋唔好發生啦。這個意外啊， 不要有意外先啦，起碼先係咪？咁啊，跟住之後嚟講啊，裝修好個裝修好曬之後咧，就幫個宅主咧就清宅，清咗宅咧，然之後咧先俾佢入去住，咁啊最好啦。咁樣就比較就住得安心啲咯，即係我哋叫做咁咧宅亦都嚟講咧，我哋有一個叫做宅命嘅。咁宅命就真係好乜簡單啫嘛，間樓嚟講咧，即係住到咩時間嚟講咧就唔住得噶啦，有啲嚟講個宅命即係好似人嘅呢個命咁， 壽命 咯，係一個壽命咁樣。咁中國嚟講咧就好得意嘅，中國嚟講就二十年咧，即係我哋叫三元九運啦，咁啊180年為一個周期咁樣。咁個宅嗰個宅命嚟講咧，我哋有時我成日都。同人講喂，二十年你好搬啊！有時啊，點解其二十年要搬呢？因為嗰個宅嘅命嚟講咧，佢會轉嗰、那個入去嗰個唔同嘅運啊，唔同嘅運嚟講啊。咁啊，依家嚟講就行緊下元八運啦。咁下元八運嚟講咧，就行到呢個2023年、2024年就開始九運啦。咁若果你喺呢段時間住嗰、那個屋苑或者住得唔係太好嘅時間咧，咁可能咧就2024年嘅時候咧，可能要換樓。 係有能力就 有能力即係係啦，會換 樓。其實你睇翻好多一啲叫做屋苑啦，或者啲村落啦，其實係一啲舊咗咧，你會發覺佢係一個好你好退氣嘅一個氣場嚟嘅，喺嗰個環境係，甚至乎咧，你要睇翻咧，連銀行都唔多間嘅，因為銀行其實係一個指標嚟噶嘛。如果你嗰個地方暢旺嘅，有經濟活動嘅，銀行一定進駐喺那個屋苑或者嗰條村度噶嘛。咁你冇呢啲嘢嘅咧，其實就代表，亦都代表嗰個地方或者嗰條屋村嗰個屋苑咧，都係一個退氣嘅。咁甚至乎。俾人個感覺係好舊啊，好有一種叫做好頹垣敗瓦咁嘅氣場喺度嘅嚇，咁即係呢樣嘢就要注意啦。 咁因為點解咧？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啦，十年河東就十年河西啊嘛，係嘛？今日嚟講，你屯門元朗嗰邊發，咁跟住嚟講去到九運，咁可能去到邊度發？ 咪即係當年尖東旺，而家就尖東靜，就去咗尖西嗰邊就旺啊！ 九運嘅時間嚟講先再講啦，咁最發達邊度啦？不過其實有啲舊區重建咧，其實都起好咗之後，我睇落都唔錯。譬如舉個例子，其實觀塘 係咯，係啦，有翻個活力先啦嘛。 已經唔錯咧，觀塘啊舊工業區咧，咁依家翻新咗之後咧，好似都可能好快最新嗰幾個新嘅大型屋苑都可以入伙。咁啊，成個面貌唔同咗。咁因為喺觀塘區嚟講咧，比較舊咧，亦都可以咁樣講係嘛。亦都有啲老牌豪宅，亦都喺半山嗰邊，即係觀塘，即係半山。咁呢個嚟講咧，就要講宅運啦。即係所以嚟講咧，我哋有時講會即係私底下咁講咯，就係、是、話，喂，有啲樓你預二十年嘅時候你就搬啦咁樣係嘛？因為可能咧未必你住嗰個屋苑咧就適合你嘅，同埋成嗰個宅運咧，即係會改變咗嘛。真係好奇怪㗎！那個風水嚟講咧，一轉一轉嘅時間咧，就可能真係咧有啲唔好嘅啊！但係有啲會好啊嘛，啊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有啲會轉得更加好嘅。咁啊，譬如好似有啲網上有啲留言咧，咁話當初住間樓咧就住得唔好嘅，咁跟住之後咧揾師傅咧就揾個間樓一住，咁啊兩年嚟講咧，咁啊非常之順順利利啦，咁啊又升職加薪，都會有的，所以咁樣咁啊，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啦，買樓也好，租樓也好啦，因為你起居飲食嘅地方咧，其實係好重要，好重要嚇。咁啊，不妨咧，其實咧就可以話參考下呢個風水方面嘅要件要素。咁住入去嚟講咧，住得順順利利咪好啲咯，係咪？ 即係好似其實好簡單個比例啫。人我哋依個生活喺個地球就陰陽五行，需要平衡。你依個人陰陽唔平衡，你就容易病。一間屋陰陽唔平衡，就容易住到人哋喂，咁如果佢住到佢病啊，或者破產啊，甚至乎惹官非啊，咁樣係嘛？好似而家個社會唔平衡，咁咪多一啲衝突啊！即係呢個都係同一個陰陽五行有關嘅，只不過就係話佢個立極位喺一個人第一間屋、第一個社會、第一個國家啦，嚇！即係呢樣嘢就其實係關聯嘅。咁當然啦，你有病梗係睇醫生啦。咁屋病啊，揾咩人咧？就揾我哋呢啲咯，就係咁解啦。 好啦，跟住或者黃師傅講講咧，如果一般去揾樓嘅風水有啲標準㗎，基本上都 標準啊。其實有啲叫做你可以話秘訣嘅，咁秘訣其實就係話你住一間屋最基本的第一個要訣咧，就係山環水抱聚氣情，即係成日話藏風聚氣。 藏風聚氣呢個嚟講誒好難嘅。 咁會唔會係天比高就係唔得藏風聚氣咧？ 係啊，可以。係 嘛？甚至乎你頭先所講嘅喂孤風獨爽嗰啲孤聯屋一棟嘅，咁佢藏唔到風，就仲要露咗個頭，咁個頭啊成日俾啲冇嘢遮擋，咁啊成日吹到佢。即係人啊，俾啲風成日吹都吹到頭痛啦，係嘛？其實就等於咁解嘅。咁第二個要訣咧，就叫做前低後高，字氣高，字就指字嘅字啊。咁即係話你住嘅屋就係話，我哋成日講話叫做嗰、那個咩啊？有靠山啊嘛，前面有水嘛。咁你向斜落嘅話，咁即係你有你後邊就。最好就是一個靚嘅聯頭的一個山啦。咁靚嘅聯頭啊，為之咩山呢？就是一些圓碌碌、翠綠的，咁我哋又稱之為金山。咁呢一種山的形狀咧，就是望落舒服的， 香港比較少啊，好似依家 有恒生商學院附近咪有咯。 嗯， 沙田恒生商學院嗰度就係啦。咁所以嗰呢間本身唔係一間大學嚟噶嘛。咁以前亦都有一啲前輩嘅師傅講話，呢間學院咧第時必會升格做大學。咁結果係啦， 好勁嘅，係咪先？係啦，恒生商學院 出好多狀元啊嘛， 恒生大學係好犀利。 係啦，咁所以就。譬如好似獅子山咁啊，有禿有岩蠶係嘛？屯門好多山都係嘅咁。 獅子山嚟講就冇聲就唔掂啦嘛，冇獅子敲。 所以就即係唔得翠綠咯。咁嗱，譬如好似我成日都同人講嘅話，喂嗱，薄扶林，你睇下薄扶林係咪好少負面嘢發生啦？ 梗係靚啦，薄扶林幾多錢尺先得㗎，黃師傅。 佢真係做到三環水泡嘛？ 三環水泡，尤其是北條灣啊， 係咯，哇靚到啊嗰度係咪先？啊，即係呢啲一啲最基本要訣啦。咁第三個要訣就係形狀要端方，擲機穩， 啊，即住宅嘅宅，端方即四正正啦，或者长方形啦。 越加啲楼好多岩岩石， 系啦，唔好三尖八角啦。嗱，讲到呢度咧，我有一个好。好實際的經驗，若干大概十年前咧，有位客户就揾我去大埔睇村屋。咁咧，我一落車，咁啊當時攞個羅家度，我未入屋，嗱，真唔係吹水嘅，我未入屋啊，我喺羅家度之後咧，我就喂呢間屋唔好租啦，佢諗住租嘅啫，即係三層嗰啲啊，咁啊租地下，咁啊地下出邊你知啦，大家都知啦，村屋地下租地下嗰層出邊一定有個叫做。所謂的花園仔啦，係嘛？咁我睇到我喂唔好租啦，咁啊點解？我話呢間屋會住到生 cancer 嘅，咁佢當時好驚訝咁問我點知㗎咁樣？個户主個女户主真係生緊 cancer 喎，因為個女户主個男户主啦，男女兩一家人啦，同啲小朋友就住最高嗰層嘅。我係咯，咁你仲諗住租？唔使諗噶啦，我話走得噶啦，即係呢啲屋就唔使租噶啦，真係嘅。 咁我又都 咁就係因為佢咧有啲三尖八角嘅嘢出現咗嘛，咁所以我哋一睇，我唔使諗啦，走得噶啦。 舊年我都有同樣嘅經驗嘅，有一個就喺寫字樓啦，咁亦都係啲三尖八角嘢，就真係咧就乳癌。咁我就講咗噶啦，咁佢哋都真係最後有事。 所以屋咧就最好就四四正正，或者長方形都好，最好就四方形。 另外嚟講咧，都要留意舊年我哋睇到間屋啦，就五黃道門嘅， 咁樣大鑊咯，非死必傷。 因為點解咧？咁屋主其實出咗事，個太太先叫我去睇嘅，咁啊冇講嘅。 咁啊遲咗啦。 咁我有一遲咗，真係遲咗啦。咁我就去得度咁啊，真係講咗個情況出嚟，係真係癌 症。係啊，即係其實好似就等於生 cancer 第四期咁咧，你冇得掹噶啦。你第一期都仲可以有， 其實得掹啊。我哋都可以咁講。間屋嚟講，點解對其他人冇影響啊？點解？因為户主係男啦，咁本間間係屋係屬於佢。咁我哋再睇翻嚟講咧，亦都夾翻佢本身嗰個流年運，亦都 同埋有個卦象嘅。咁你八方係有個卦象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講。 都配合到很多東西， 天為乾，乾為富，係咪？坤為地，地為母，係咪？個卦象睇喺邊邊嘅啫。 冇錯，即係好多嘢一配合咗咧，即係睇咗出嚟咧，咁啊發覺真係有啲咁嘅事出現。 同埋第四缺咧就講陽宅四神要相應咯，應驗嘅應啊嚇。 同埋咧，我哋都講講少少經驗啦，譬如好似我哋咧去到一啲。樓宇一度咧出現咗空亡線咧，空亡線唔係好多嘅啫嚇，八個位 係有啊嘛， 係嘛？但係有咁咧，係咪個個都唔住得咧？其實就唔係，如果根據古籍嚟講咧，空亡線咧，其實依卜星相殯儀嘅都啱住嘅，啊技術性揾食嗰啲都得嘅。咁啊例如好似我以前住嗰度，我就住得好差嘅，結果我真係搬走咗，三年之外不一定出事嘅。咁啊～但是呢住在我樓下那個呢是公務員來的。公務員真的不影響的，因為他是跟醫療有關的，越做越好的。所以來說呢，有時你說那間屋，有些人會覺得喂同一樣樓層上下差不多啫，咁點解人哋又唔會發生，我會發生呢？ 咁嗱，咁講嘅呢個問題成日都遇到嘅，咁但係要記搞清楚一樣嘢，大家的擺設不同。是吧，你的間隔不同，命主亦都有不同行的運、啊、所以呢相對地就算他們上樓上樓下都好啦，所發生的事未必一樣的。但是呢我亦都有個經驗試過是什麼呢，樓上樓下一樣的擺設的話呢都有同樣事情發生，只不過部位問題啦。一個咧就傷腳，一個傷手啊，即係俾刀傷啊。咁呢樣嘢都有嘅，但係同埋一樣嘢提大家啦。如果喺呢、這個嗱、啊，大家都知噶啦，買樓而家咁貴，又喺香港地係嘛？咁你話你唔信風水冇得講，但如果信風水，真係揾啲相熟嘅、自己信任嘅風水師幫你擺一擺風水最穩陣。因為甚至乎睇一睇間屋啱啱自己住，因為咁貴層樓，你買咗一間唔好話係空宅啊，或者一間叫做唔旺嘅屋，咁你住落去，咁你仲要供樓㗎，咁你係咪供得好辛苦啊？甚至乎咩啊？公公下邊銀主盤咧，係嘛？咁同埋咧，就最好揀一啲四正樓咯。 就唔好揀啲咩咩斜斜嘅四御樓咯，四正嘅所謂四正即係東南。 四御樓就真係一邊向曬角。 係啦，向正東、正南、正西、正北嗰啲啊，為之四正咯。咁你話又話向東南偏南、西北偏北、啊、西東北偏東呢啲咁就為之就唔係四正四御啦。咁所以咧四正樓咧就比較穩陣，咁啊當然就要配合埋入邊嘅間隔好唔好啦，避免出現一個金玉其外敗水其中一個格局啦，係嘛？咁啊，另外就仲有一個口訣咧，就係、是、第六咧，就係話避凶以得福和貴。咁呢啲都係同一啲譬如危疾啊、孕婦啊，譬如好似成日話咧廁所就對廚房，係嘛？咁啊，大門開咧就見廁所，甚至乎咧門口出邊就有條樓梯，因為樓梯有一個意象就係衝落去噶嘛，係嘛？有衝上衝落嘅問題噶嘛？咁啊，對大肚婆就可能就會容易產生一個意象，就係駝唔穩個胎啊，係嘛？或者我哋叫小產啦，同埋屋入邊就爐頭啊，一啲水管口啊。同埋因為爐頭都係煮一對夫妻噶嘛，咁你爐頭過多，咁你咪容易嗌霎咯，係嘛？即係基本上就我哋都係會睇一啲用兩個爐頭嘅啫，都係即係有啲真係會用三個四個噶嘛，即係呢樣嘢呢啲嘢注意一下咯。啊，咁啊，譬如陰仲有一個咧，就另外一個第七個好個缺要缺咧，就係陰陽相配調和。咁其實都講噶啦，成日頭先啱啱先講完陰陽唔平衡，咁你唔協調，咁就容易乜嘢咧出問題，即係陰陽唔衡啊，唔平衡咪容易病。啱啱先講完屋入邊陰陽唔平衡，就屋有事住喺入邊人就係、是、屋病，即係住喺入邊嘅人咪影響到佢運程吉凶嗰方面咯，係嘛？咁啊呢樣嘢就係其中一種嚟嘅。咁啊第八個要訣咧就係人宅命卦要相配。嗱，頭先都亦都講過，如果喺嗱風水上咧有用八宅有圓空飛星，咁八宅好多咧都會夾個命主嘅命格嘅。嗱，咁呢樣嘢咧就各說各話。咁但係咧一間屋可能你住四五口人，夾得邊個咧？係嘛？夾得邊個？咁有啲就話喂，咁啊夾個話事嗰個啦，即係嗰個一家之主啦，或者個個都夾就夾個方位啦，咁啊嗱，各施各法，爭在佢幫唔幫到你嘅啫。咁有啲就好簡單啫，譬如而家新一派好多都係淨係用圓空飛星，圓空飛星就講數字一至九，邊個數字係吉，邊個數字係凶，嚇聯頭理氣配合埋。頭先亦都講話，如果個命主個命盤你有嘅。夾埋佢，喂！如果佢忌木，啱啱講個忌木，喂！如果佢住村屋出邊有好多樹林嘅，咁個聯頭已經對佢不利啦，咁啊可以用呢啲去做一個配合嘅，啊呢個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個配合。咁啊，另外第九個要訣咧就係樓宇要合當元運，即係頭先天師傅話齋啦，地運問題啦，係嘛？幾多運樓？咁其實呢個咧喺術數界都好多爭議嘅，有啲就成日講喂，佢六運樓、七運樓，梗係計翻當時嗰個地運嚟計嗰個屋嘅坐向嗰個吉凶啦咁樣。但係有啲就話唔係嘅，佢而家嘅。佢依個年代嘅，佢依個年代買嘅就計而家嘅，咁但係各說各話，但係都係嗰句，爭在嗰個師傅幫唔幫到你，你對佢有冇信任度？因為我成日都講噶啦，天雨雖寬，不潤毛巾之草，係嘛？方術再高，難調難醫不信之人，啊，即係你對佢有冇信任？佢係咪真係幫到你？即係好多名醫啊，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同醫生都係啫嘛，名醫佢係咪一定醫個個都醫得好啊？唔代表噶嘛，都要夾人噶嘛，成日講人夾人緣啊，廣東話就係一句係嘛， 講醫緣我哋係 啦， 真 係啦，講緣分啦，係嘛，人夾人緣，人與人之間相處係要夾，其實乜嘢都係要夾嚇。咁啊，最後一缺咧就是、第十缺咧就係、是、講話咩咧？刑局水法立身旺，咁呢個咧就係話睇下你出邊有咩水咯。 有坑渠水， 但是 真 水是很重要的。咁一般嚟讲咧， 逆水、环水、聚水系咪啊？ 太多水、 太多水啊，系咪啊？ 跟住我哋 啲河水干唔干净啊？ 我哋曾经睇过喺近呢、這、一个即系荃湾南巴立海峡嗰边咧。咁因为嗰边嚟讲咧，虽然系一个海峡，但系因为咧。有時又有很多大的貨櫃輪在那裡、就是、出出入入，但是來說那裡都不能叫活水，而且那裡呢那些水是非常之臭的、嗯、曾經有報道過原來那裡很多渠出來，所以住在那裡來說風水學上有些叫未煞的東西出現、 嗯、未煞 是一道 即氣味的味 氣味，即現在一夏天呢住在那裡的新屋苑那裡來說呢，即係住喺樓上，可能都十幾廿樓嗰度都聞到一啲咁嘅味。咁呢啲嚟講係直接到影響到身體嘅問題。 係啊，同埋你個最實際財運啦，係嘛？啊，譬如好似有一句風水學上有一種叫御街水，係嘛？御街水就同一啲即係佢係嗰啲水流係咪向你屋入邊俾你咧？係嘛？同埋嗰啲水質乾唔乾淨咧？係嘛？曲水有情啊嘛，成日都講係嘛？定一話佢係直行直過咧，即好似馬路一條大直路沖走曬咧，你都聚唔到個水咧，係嘛？ 譬如有啲屋苑咧，譬如個宅主係需要水，但係啱啱就對住個泳池，咁啊好明顯嘅見到嚟講咧，夏天咧啲水咧就好旺，好多人，因為佢啲生意啊做得好好。 係咯。 一到冬天嘅時候嚟講咧，嗰、那個生意都麻麻地嘅，咁啊，因為個宅主嚟講啊做珍珠奶茶。嗯、所以嚟讲咧，夏天就比较弱。 喂，咁如果配合埋佢，原来佢命格要水嘅，咁啊仲旺佢咯。 系啊，其实就旺嘅，基本上 系咪先？ 咁所以嚟讲喺风水学最简单啦，活水、啊、山水、啊、死水。咁啊，但系有啲水系好浊噶嘛，有啲地方系嘛？ 有啲逆流 啦。系啊，有啲逆流啦。咁啊，其实睇水个向其实都好重要嘅。有啲咁当然嚟讲啦，咁啊。風水樓嚟講啊，望到水是好的，因為我哋經常都話咧，遠都要有少少，蜻蜓都要點水。你冇水就冇財，就攞唔到 水為財咯， 攞唔到個財啊咁樣。咁啊，其實嚟講咧，咁暫時講到呢度啦。跟住我哋咧就因為比較急啲嘅，咁啊有個我哋下一張 PowerPoint 咧，我哋講即係講少少啦，交代一下啦。咁啊，因為咧就有位網友嚟講咧就有名有姓， 因為上集我哋講過呢度嘅， 係啦上過。咁但係今日嘅時間亦都唔係好夠。咁但係嚟講咧就出現咗佢咧就應該就喺上星期嘅時間咧就啱啱咧就用時間嚟講，起咗個格， 係啦，或者我哋都講多幾分鐘啦。 佢哋比較關心嘅乜嘢咧？咁究竟嗰個港版嘅國安法咧，咁啊立咗法之後嚟講咧，究竟係有啲咩變數或者卦象方面會顯示啲乜嘢咧？咁樣，咁佢啊俾咗我哋，咁啊希望我哋咧就用卦去解讀一下啫。咁如果大家睇一睇嚟講咧，第一支卦嚟講咧，雜火格啊嘛，雜火格嚟講即係講變革啦、改革啦，咁啊去除舊嘅就唔要。夾新咧，有啲新嘅嘢出現嚟嘅。咁其實話有啲新嘅嘢出現咧，究竟係咪真係好咧？唔一定喎。有時改革咁，你 新不如舊。 奧巴馬講咗八年change 都一啲都改唔到，冇嘢改咧，直情係嘛咁，冇嘢改。咁啊，其實改革嚟講，意味住將之往嘅嘢嚟講推翻咗。咁有啲係好，有啲唔好。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即係可以講嗰個夾卦先。咁啊，跟住嚟講咧，就講个变卦嚟讲就系天风后啦，咁啊天下有风啦，后以司命告为四方啦，咁啊天风后嚟讲亦都解叫做相遇邂逅，咁啊由女人主事咁嘅意思，咁其实呢个卦嚟讲咧系咪叫做话完全唔好咧咁样，咁啊因为咧就卦嚟讲咧有个遇嘅意思，即系遇到呢样嘢就一阴咧就遇到五阳嘅。咁但係嚟講咧，就卦象裏面就解釋咧，就女子強悍而不精，咁啊，所以呢種男女嘅關係咧，係只係一個短暫嘅時間，就唔能夠天長地久。 問感情又 係 咯， 問感情就問感情就係咁樣嘅。咁喺算轉裏面又講後遇也啦，猶如剛也，咪用娶女不可遇長也，即係唔長久嘅。 即係而家，但係而家個題目就係講個 個國安法個卦象歷程， 個歷象個卦象個即係嗰個即係嗰個歷程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嘅見到第其實第二支卦咧，就好似話有一個好短暫嘅時間停留住，即係咁嘅意思咁樣。咁啊，跟住第三支卦嚟講啊，地火明夷啦。咁啊，地火明夷 大家應該都好熟噶啦。 地火明夷好熟，因為係今年嘅直年卦啦。咁咁啊，明 又係地火明夷， 光明陨落啦，啊，消失啦，黑暗啊，亂世咁嘅意思咁樣。咁即係話，若果係唔係話真係會有呢一個港版嘅國安法會再按照一個即係卦嘅一個歷程咁樣行咧，咁大家可以誒拭目以待啦。我哋即係有時咧，就有啲網友咧，佢哋咧就好關心香港嘅事啊、中國嘅事啊，或者世界嘅事。咁我哋都係會用一個卦象咧去解釋。咁啊，忌火明夷咧，就其實咧就可以話一個唔好之後咧，就重見光明都會有咁嘅異象出現。咁因為卦嚟講咧，講陰陽嘅。易卦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发觉，尤其是最卦转里面呢，不好又变好，好又会变不好的。即会有 上上落落。 有一个循环咗出现嚟嘅。咁就係呢个卦象呢，咁我哋就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就唔会再即係唔可以再继续咁即係继续分析落去啦咁样。咁我哋今日嘅青年展咪就到呢度为止啦，好嘛？咁下个星期再见啦。 OK， 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哋再可以或者 详细讲解， 详细啲再讲解啊。 好， 咁啊，拜拜。 拜拜。